会怎将不知安以后，谁主宰有罪，而悲观有罪黑点眼泪。 如幻变不可失去，静静沉淀了再追，再面对狠狠一句，学习潮浪里寄居，不要泪兜泪，不要泪兜泪，谂下亦有罪，冲一世不算犯罪，力求进取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